組織承認發動襲擊，這一次是以色列一星期內第二次攔截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曼聯晉級英格蘭聯賽杯決賽，四強切回合主場2-0擊敗諾定咸森林，兩回合計5-0晉級。曼聯次回合主場作賽，雙方半場踢成0-0。下半場安東尼馬迪爾和費特先後建功，曼聯決賽將會對紐卡素，決賽在月尾上演。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7,455點，升10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39，日元128.5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27，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10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65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5.29美元，賣出1,955.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氣流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沿岸，並喺今晚為該區帶嚟較涼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漸轉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星期六雨勢較為頻密，下周初天色較為明朗，雨勢逐漸減弱。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咁龙翔道咯去翻荃湾方向入狮隧口个位都是车多，龙尾就喺天马苑。咁另外狮隧出九龙方向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裕豪山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榕园路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从事设计30多年的设计师，因为一场病，永久失去右耳的听力。 之后佢凭藉自己的专业成立社企。聘请同路人发掘有潜能的残疾人士。 今个星期日听下 Alan 苏达辉分享他怎样凝聚多元人才实践共融。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宋徽宗是书画艺术家，但是却有希望建立超越先祖的政治成就，乱金灭了。 国书宋徽宗自己亲自起义的，他就不是认真。 分析地理位置，究竟燕云十六州是指乜嘢地方咧？边界喺边度咧？呢、這个国书系冇写清楚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日，政府预估数字去年全年经济收缩3.5%，要今年复苏。 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下月3日截止，当局呼吁网上预约。 警方于观塘便利店倒破毒品仓库，检获100公斤怀疑冰毒。 联储局加息幅度缩减至0.25厘，符合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喺2023年2月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早前都同大家讲过有关于简约公屋啦，政府公布咗8个选址，其中3个咧就喺九龙同埋港岛区嘅。近日都有唔同嘅讨论啦，包括究竟部分嘅选址系新界一啲相对偏远嘅地方，嗰、那个入住率系点啦？另外，其中喺市区地都有一啲嘅唔同嘅讨论啦，其中喺启德世运道嘅一幅地。咁见到有一啲当区嘅人士都有意见嘅，提到话嗰度系一啲嘅商业区啦，系咪真系适合起呢个简约公屋咧？等等，有唔同嘅讨论，亦都提到造价方面啊。之前已经有一啲议员咧都提到嗰个造价究竟讨论到系咪合乎成本效益咧？有啲议员同意嘅，觉得系可以应付到短期嘅一啲嘅即公屋供应嗰个嘅即缺口嘅。咁但系亦都有啲议员咧就提到喺个造价上面，政府咧就之前讲到话一啲矮层嘅简约公屋咧就大概53万，高层嘅简约公屋大约65万。不过咧根据翻公布咗嘅首批简约公屋嘅一啲选址嘅资料咧，就计翻矮层嘅单位，举个例，元朗嘅项目咧嗰、那个价格去到大约78万。高层嘅单位去到84至89万，有一啲嘅落差嘅，同政府嘅公布当中系涉及到啲咩原因咧，或者当中嘅一啲公布一啲细节又够唔够咧？咁自己点睇简约公屋嘅一啲各种各样嘅情况，无论系选址啦、造价啦、入住率啦等等，或者头先提到个别一啲嘅选址，一啲嘅居民嚟关注。包括啟德呢一塊用地咧，1872311。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林小露，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林小露。我想先揾你講下，因為選址方面，30000个單位啦，有一半都係屬於叫做市區嘅選址嘅。8个選址，你覺得合唔合適啊？就咁睇落去。 其實如果我先講分佈先咧，因為之前咧佢政府推動簡約公屋嘅時候，其實民間又好，或者我哋議會好多意見咧，都係擔心啲選址太過偏遠。因為現實嚟講咧，絕大部分嘅劏房嘅居民咧，其實可能都係傾向喺市區啊，佢哋翻工啊、翻學啊依啲比較方便啦咁樣。咁所以可以咁講咧，今次政府咧就諗咗幾個市區嘅位置出嚟，咁啊好靚嘅咁但係個別選址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因為當你去到個別選址嘅時候咧，你梗係牽涉到周邊居民嘅一啲嘅顧慮嘅。咁你咁倉促嘅情況底下咧，去亦都事前冇好做足嘅呢個溝通咧，會產生好多呢啲社區上邊嘅矛盾。咁我自己睇到就係呢個大嘅即係板塊分布問題嚇。咁你話個別嘅即係選址，即係尤其是依家我諗炒得比較熱嘅係啟德嗰個選址咧。咁当中呢，我自己觉得呢其中一个好大嘅误解呢，即係政府要尽快去即係处理返嘅。因为大家呢，即係我去睇网上一啲留言，甚至係即係真係今次呢收咗好多好多市民俾我嘅电邮啊、短信，乜嘢都有，就話喂永久简约公屋啊咁样。 咁但係嗰個係臨時用途嚟㗎嘛，即係冇改到嗰個啟德原本嘅規劃嘅，我理解啫。咁、臨時用途咪五年之後咁咪完咯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暫時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好多市民都未接收到呢個信息。咁反而呢度咧，政府要做功夫啦。 嗯，嗱，講到啟德呢、這個，我都想同你討論下先啦。啟德世運道呢笪地本身就係用嚟做一個綜合發展區嘅用途。咁啊，議員就話如果改為做一個簡約公屋嘅用途啦，就會影響咗九龍東作為第二。香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嗰个定位规划咁，你同唔同意咧？即系如果就算系短期做简约公屋，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影响咧？喺呢方面， 嗱，我哋先讲乜嘢叫短期先啦。咁讲，其实我哋擘大只眼，行又好，车又好，周围睇到好多短期用途，包括泊车啦，系嘛，摆一啲嘅临时嘅建筑嘅材料啊。各方面嘅臨時用途都有嘅，嗱、如果我哋將嗰個臨時用途將佢想像成為永久化咧，一定係好多憂慮嘅。但如果你話臨時用途就係臨時用途，咁純粹嚟講就係、我調翻轉頭嚟講啦。如果係唔係簡約公屋，我哋做青年宿舍啊，或者係人才公寓，咁又有咩問題咧？咁樣，咁。所以從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憂慮還憂慮，但係社會嘅一啲嘅即係迫切問題，係咪可以借助簡約公屋舒緩咧？嗱，依個我個人立場啦，我覺得係要做嘅。 嗯，即係你覺得簡約公屋係呢一個嘅短期係真係做到短期？因為我見到譬如有啲質疑就話啊，究竟簡約公屋會唔會真係喺兩年建築期、五年使用期之後係如期搬走咧？因為過往都有啲擔心話啊。一來就係有一啲延誤嘅情況啦，二來就係可能所謂臨時都未必真係臨時咁短時間嘅，有啲咁嘅討論嘅。如果真係咁樣又呢一啲嘅擔憂又係咪可以接受咧，或者係咪合理咧？ 嗱，依個擔憂就唔單止係擔憂，我自己對於簡約公屋嘅意見咧，其實我第一次會論好清楚。從長遠房屋策略同埋從成本效益嘅角度嚟講咧，過渡性房屋又好，簡約公屋又好咧，係唔應該存在嘅。因為它一定是貴，一定是臨時。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哋長遠的公屋嗰、那個供應不足嘛、所以我自己個人立場嚟講，喂，五年就五年啦，唔好搞咁多。因為個重點就係在於盡快起翻一啲正式嘅公屋單位係長久嘅。 頭先提到話，即係一啲人擔心，即係可能係未必係咁短期嘅。你自己有冇信心，真係喺五年使用期之後，係真係可以轉翻，譬如啟德呢個地轉翻去做一個商業嘅用地或者其他嘅用途，而唔係五年之後繼續係揀咗公屋咧？ 嗱，你問我有冇信心，就即係呢樣嘢就其實對政府嘅信心就唔係話對於嗰塊地本質上邊。咁但係我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如果我哋講緊政府喺供應正式嘅公共房屋嗰個角度嚟講，我睇到佢哋真係快馬加鞭，即係依家你揀推簡約公屋咧，出現一啲嘅問題咧，反而佢係推得太快，即係諮詢不足咁依個問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都有信心咧，就係話五年之後咧會調翻轉頭，因為睇翻咧嗰、那個用途本身嚟講，唔係純粹為話，我要多啲商業就多啲商業，亦都要睇到香港個經濟復常復甦，再加上我哋個庫房嗰個考慮，我睇唔到政府可以永遠坐咗一塊咁嘅黃金寶地喺度唔賣噶嘛，即係依個亦都係政府嘅責任。咁我哋自己即係我起碼我自己嘅睇法或者我嘅位置咧，我都要推動政府咁樣做。 OK， 另外頭先除咗講話呢一笪地之外咧，整體嘅一啲入住率咧都係大家關注，尤其是新界嗰幾幅地啦，包括上次公布過嘅上水蓮塘尾啦，或者今次最新公布嘅屯門小欖樂安排啦，咁有啲嘅比較就比較到其實喺新界嘅過渡性房屋同心村就話咧上年年中入伙啦，1800個單位啦，大約而家入住率咧係六成左右，呢一個係咪可以都推論到其他即係簡約公屋可能日後？在一些选址未咁吸引或者偏远啲嘅时候，入住率都未必理想咧。你自己同唔同意咧？或者其实喺入住率方面，你嘅关注系点？使唔使又设KPI 咧？直情 入住率方面咧，就真系上届政府我都已经好担心噶啦，因为我自己做嘅社会服务机构咧，亦都做紧三个过渡性房屋嘅。咁但系我哋个机构咧，我自己参与其中咧，我哋好坚持喺翻市区里面吓，咁啊易搞好多。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自己嘅機構咧就好多客啊，好多劏房客喺手， 咁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入主率咧好理想嘅、超理想添。咁、但係對於選址比較偏遠嘅地方嚟講，嗱佢有先天不足。就算交通配套，其實政府都做咗啲嘢噶啦。做翻好都好啦，社區配套係問題嚟嘅，翻工翻學呢啲都係問題嚟嘅。第二個問題係乜嘢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喂，我係靠機構自己去揾客，嗱唔係個個機構咧手上邊有呢啲咁嘅輪候冊嘅一啲居民喺曬手上嚇。咁、即係就算發展商賣樓租樓都好咧，都有參差噶嘛，每間發展商。咁政府其實咧就要有一個中央嘅平台去推動。咁呢樣嘢咧，政府係反應遲咗嘅，咁現屆政府先做翻，咁我期望佢哋可以即係補翻個窿啦咁樣。但係呢樣嘢咧就另外一條線咧，我都推緊政府就係、喂，唔該盡快檢討翻過渡性房屋， okay. 究竟嗰個情況啦。如果唔係咧，你冇嗰個基礎底下咧，再去推簡約公屋嘅時候咧，就算有個實質需要，但係嗰個編配唔理想嘅情況底下咧，個效果都係唔理想的。 但係同簡約公屋頭先聽你講就有個唔同，簡約過渡性房屋就可能要機構自己揾嗰啲嘢租客啊嘛，簡約公屋就到時未必要咁，因為政府有一啲統一嘅數據啊，或者可以聯絡到一啲輪候冊上面輪候得耐嘅一啲嘅人士啊嘛，咁係唔係如果咁講，即係同心村嗰、那個入住率相對低嗰個例子，未必可以係用到落去或者睇到反映落去簡約公屋日後一啲比較遠嘅損失嗰度咧？ 一半一半啦。嗱，現實環境嚟講，就係依家如果政府已經幫緊過渡性房屋去做一個中央平台推啦嘛。咁你如果去中央平台，其實你要掌握到一系列嘅資料嘅，即係包括嗰啲居民係咪要跨區過去咧？佢哋選地方嘅時候，嗰、那個優次考慮究竟係乜咧？咁、 okay. ， 因為你簡約公屋推咗出嚟嘅時候，其實你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都係爭緊客嘅喎。係嘛？啊，即係大家針對面都係劏房居民為主啊嘛，咁依樣嘢作為一個政策係需要共同考慮。 頭先提到入住率使唔使做一個 KPI， 你覺得簡約公屋？ 嗱，我自己覺得你話 KPI， 你最多鬧佢嘅啫。你現實環境嚟講，依家咧我哋講緊嘅就唔係個數字數量上面夠唔夠，因為你睇數量對比翻公屋輪候冊。唔係話個總體數量五年後、十年後夠唔夠嘛？係肯定唔夠噶啦。我哋依家講緊針對就係話個公屋輪候冊太過耐，係咪想將嗰個年期由之前 6.2 年依縮翻去3年甚至1年咧？咁你就要佢快。咁所以簡約公屋咧個重點係在於快嚇。咁如果要設 KPI 咧，都唔係有幾多入住啊？如果你話我擺3年先入住滿。嘥氣啦，即係用五年嘅三年先入住滿，咁即係唔得啦咁樣。咁所以依啲嘢咧，你話喂，我定咩 KPI 係咪三個月你要住滿曬，因為六個月住滿曬咧咁嗱可以定，但係你問我咧個意義不大嘅嚇，因為始終嚟講咧佢喺推行呢樣嘢嘅時候，譬如我自己嚟講咧就係、所謂快靚正啦，俗稱咁，仲要平喎咁但係。平呢個問題咧，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因為當你咁快嘅時候，現時嘅建築技術咧，我睇到我哋要盡量壓縮，但平極都係有限。咁呢啲全部即係要做 KPI 嘅話咧，呢全部都係 KPI 嚟嘅。 另外個造價嗰度，你嘅關心有冇特別留意到啊？譬如而家都有多咗一啲嘅細項係公布出嚟啦，但係係咪完全清晰咧？對你嚟講？ 未夠嘅，因為嗱，第一咧，即係我依家睇盤數咧，都仲係蘋果同橙嘅分別。因為大家去做對比嘅時候咧，無論你同過渡性房屋比又好，同傳統公屋比又好咧，同傳統公屋比咧就係佢係清水樓嚟噶嘛。你依家咧嗰啲簡約公屋咧，就其實佢包咗一啲嘅家具啊、設備啊，同埋就內裝嘅。咁、我要佢拆翻細嗰扎數先啦，咁樣、第二咧就係我自己嘅目標。我希望就是因為政府都是去推這個所謂組裝合成法啦。你減省在那些地基工程啊，或者有沒有冷氣那些位置，能減當然要減啦，每個項目。但如果我們推這個組裝合成的時候呢，理論上也應該用到那個經濟規模效益的。即是你訂那麼多箱，是不是那些箱那裡應該可以壓縮到價錢呢？這點是我會跟進。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管理那個費用那裡。25億萬七個單位，大家做一些數目啦。喂，每個月2000多元的單位，如果你真的除回條數，可能10多元一呎。 究竟是不是咁貴的管理費呢、 okay. 包啲乜嘢嘢呢咁呢個文件又係唔清晰嘅咁我哋都要追嘅呢樣嘢。 OK，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話有啲消息人士都話啦報道引述到就話啟德興建呢一個簡約公屋係一個臨時用途就唔使向城規會申請改劃用途或者受到限制於呢個高度限制嘅係咪咁樣嘅你點睇呢個做法呢又 其實臨時用途就喺城規條例裡面呢喺市區呢五年呢係唔使申請嘅、 嗯、 新界就係三年嘅唔使申請咁呢啲就即係做咗好耐㗎啦呢樣嘢咁唔係唔係特別嘅情況嚟嘅、嗯、因為如果你臨時用途都要佢申請三五七個月呢咁嘅情況底下呢又係費時失事只不過我諗個爭議就係在於簡約公屋同我哋平時見到嘅，即係我頭先講嘅泊車啊，或者係擺一啲嘅即係建築物料啊，依啲臨時用途可能有個差距喺度，咁、 嗯、 啊大家就會比較關注。咁但係同時你諗下，方艙都係臨時用途嚟噶嘛、 嗯？ 如果當時搞方艙嘅時候，大家又要去搞一輪申請，就鬧到七彩嘅咯。咁所以嗰樣嘢喺城規上面依個彈性係必須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露，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委員講。到简约公屋啦，各种嘅情况、造价、选址等等，咁啊1872311，咁啊其中一块地仔启德嘅西运道呢笪地啦，咁啊之前都有一啲嘅讨论，包括就系一啲当区嘅居民嘅关注啦，究竟嗰块地系咪适合做一个嘅简约公屋咧？又提到一啲交通方面嘅影响啦，或者佢哋本身预期嗰度系做一个嘅即系商业嘅用途嘅，咁用一个简约公屋系咪适合咧？如果你都是當區的居民咧，講下你的睇法啊！1872311，咁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立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楊永傑。咁啊，呢一笪地而家就諗住起簡約公屋啦，啟德呢一度，咁就涉及到係大約10000多個單位嘅，係咪都聽到有啲居民唔同意嘅意見先？你講下你嘅睇法先。 其實我在政府即係星期一公布啟德係要做過渡簡約公屋嘅選址嘅時候咧，其實呢度嘅九個屋苑咧，啲業委會都同我哋反映意見，其實都對於令到成個削弱咗啟德嗰個 CBD 二嗰個效果咧，其實大家都感到不滿嘅，即係大家唔係話唔支持簡約公屋，大家都支持嘅，就喺啟德即係屋苑隔離。一街之隔啫，都已經有3800伙嘅過渡性房屋。咁、 嗯、 大家都支持，雖然有意見，大家都支持。咁而家突然間又多10700伙，咁覺得大家都懷疑啊，到底係咪政府已經放棄咗CBD 二咧，定係點樣樣咧？咁啊，局長又話啊，當然話唔係啦，但係雖然講話而家五之後就會回復翻，但係局長又加多句又話啊，之後有需要我繼續維持嘅。咁居民又會擔心啦，喂，會唔會五年後又五年咧？咁呢啲局長都必須要清楚去交代翻，到底喂啟德呢個發展區係唔係 CBD 二不變形不走樣？ 嗯、 第二樣嘢嗰、那個而家世運道嘅項目，而家五之後係唔係就完？有冇個退場嘅時間表清晰要交代？即係如果唔係咧，釋除唔到街坊對即係五年之後有五年嗰種疑慮，所以街坊都係擔憂嘅。另一個咧就係嗰個交通嘅問題，即係之前咧成個啟德規劃裡面咧都有個叫單軌列車，而家冇咗啦，咁啊居民又係失望嘅。咁對於跑道區嘅居民嚟講咧，即係你冇咗呢個集體運輸嘅工具咧。其實對那邊的交通是很大的影響的、 嗯、 基本上只有一條路出入而已萬一兩即係出四線齊塞的時候呢、 嗯、 其實就沒有了出來的道路的了、 okay. 那是不是可以都有一個叫做無軌的接運系統可以接駁呢解決當區的交通的問題呢、 嗯、 那這些都是居民所關注和的訴求咯、 嗯、我見你之前是不是都有向警方申請這個集會就說是反對今次這個選址的現在最新情況是怎樣 而家我哋本身係會入紙嘅，但係因為見到局長都同我哋見面啦，特別同我哋當區三位議員都見面嘅，咁、 嗯、 我哋覺得局長都非常之有誠意啦。咁我哋都期望呢次會面都可以讓我哋當區幾位議員咧，因為佢哋都聽到好多街坊嘅聲音，都想藉住呢機會同親自當面同阿局長去反映。咁我都好高興，局長都願意行出呢一步同我哋去見面啦，一齊去傾啦。咁呢、這個所以佢既然釋出善意。我哋覺得都既然有個渠道去反映，咁、嗯、我哋暫時就擱置咗嗰個申請，咁然後等見面完之後，局長係咪可以釋除到我哋疑慮咧？咁我哋再 成個團隊再商討下一步嘅行動咯。 嗯，而家會係幾時見面嘅？同埋除咗話應承你哋見面，仲有冇作出啲任何嘅承諾？ 而家先見咗面先，咁日子又定咗嘅，但係咧個行程時間段啊，而家都仲係磋商緊。 嗯，係咪話都會考察埋另外兩個九龍區嘅一啲選址？你哋提出嘅係咪會咁樣？ 而家要睇下局長個時間同埋行程而定啦，要等佢嗰邊回覆先。如果就話時間唔允許嘅，其實都唔影響嘅。我哋基本上帶埋地圖過去介紹噶啦。 嗯，即系，但如果唔去考察睇另外嗰两个点，你哋觉得今次嘅见面又点样咧？系咪可以达到你哋嘅目的咧？都 起码先同让局长同当区嘅三位议员可以面对面去沟通先啦。因为之前除咗礼拜一公布之后，之前系完全冇任何信息、任何沟通嘅。我觉得呢个做法又系唔系咁理想啦。咁难得有个机会。可以让当区三位议员亲自同局长去反映意见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嘅做法嚟嘅。 OK， 好。嗱，杨健，因为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八点半钟之后继续再同你倾啦。有关于呢个简约公屋成个整体嘅情况，同埋尤其是讲到启德秀运道喺简约公屋呢一个选址，转头再倾啦，我哋好吗？ 好， 好，杨永杰咧就系九龙中立法会议员，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头先讲到啦？你系当区嘅居民咧，或者你系都系九龙中嘅话，关心到整体一个嘅房屋供应，其是公屋轮候嘅情况。而家呢个简约公屋系咪可以做到一个短期解决一个公屋供应嘅缺口问题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4.5厘至到4.75厘，连续两次议息会议缩减加息幅度。联储局重申预料持续加息做法合适。主席鲍威尔说，通胀回落速度快过预期，但仍然偏高。他说联储局无意过度收紧政策，但是委员认为未到暂停加息的时候。鲍威尔预料今年经济增长放缓，若果经济大致符合预期，通胀更快下降，今年不太可能减息。他認為有方法可以讓通脹重返 2% 的目標，同時不令到經濟大幅下滑，失業率急升。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在搜查總統拜登位於特拉華州里霍博斯比奇的海濱別墅之後，帶走一些與拜登擔任副總統時期的手寫文件，但沒有發現機密文件。聯邦調查局的搜查行動是由拜登的律師公布，这次是联邦调查局第三次搜查与拜登有关的处所，以寻找机密文件。拜登之前说，搜查行动是按计划进行，并作为调查拜登涉嫌不当储存机密文件的跟进行动，而拜登是同意配合搜查。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以及位于华盛顿一个智库前办公室，早前被发现收藏少量机密文件，引起外界关注。司法部长加兰奇后委任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英国多个行业发起大罢工争取加薪，工会宣称有多达50万人参与，当中包括30万名教师、10万名公务员和7万名大学职员，10000多名列车和巴士司机亦都参与其中。英国传媒报道，受到大量教师罢工影响，有超过一半资助学校局部停课或全面停课。首相辛伟成谴责罢工影响数以百万计学生。代表教师的工会说，教师薪金一直追不上通胀，变相减薪。不过政府拒绝工会大幅加薪要求，认为只会令到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2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日元128.2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2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 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952.07，賣出$1,952.81。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漸轉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星期六雨勢較為頻密，下週初天色較為明朗，雨勢逐漸減弱。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元朗的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繁忙，车龙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慢车，龙尾就在大埔仔坳。另外提一提你啦，较早前佐敦的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德成街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政府没有想过将个税基扩阔。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嚟紧咧都要大力投资未来，再加上人口高龄化，开支都好大，增加税种或者增加个税率，大家都要分担下呢个压力，都真系无可避免。咁但系去到个别税种都要仔细研究。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二棉花糖实验，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要再坐下去了。 网民的嘲笑令 Leanne 日积月累的不满爆发出来，更讲出心底话向 Jerry 提出分手。 你做什么？ 我会搬出去，给点时间大家冷静下，想清楚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将来。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3年2月2日，政府预估数字去年全年经济收缩3.5%，要今年复苏。 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下月3日截止，当局呼吁网上预约。 警方于观塘便利店倒破毒品仓库，检获100公斤怀疑冰毒。 联储局加息幅度缩减至0.25厘，符合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头先讲到关于简约公屋，其中咧就系讲到简约公屋一个选址喺市区嘅，喺启德嘅世运道呢个选址都有一啲嘅讨论，咁啊有一啲嘅居民啦、意见嘅反对啦、地区意见反对等等嘅咁。见到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寻日都有喺网上面啦、社交媒体回应啦，就话系借咗世运道未发展嘅短期空档，嗰、那个地方嘅长远规划不变啦。佢引述到发展局就指咧，根据规划大纲图啦，现时启德区咧仍然有一定嘅数量嘅商业用地尚未推出，选出其中 鄰近啟德站的世運道用地暫時用來做一個簡約公屋的用途，是既不會影響到啟德的商業用地供應，亦都無損九龍東作為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地位。因為其中一個爭議就是在這裡起個簡約公屋會不會都影響到叫第二個 CBD 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這個定位，剛才都討論到了。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繼續跟楊永傑傾。有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 头先你讲到个集会咧，暂时就应该系叫暂停咗，就冇再申请噶啦。我想知道有冇居民反映过，其实都想要翻个集会，因为集会可能都系一个场合，对于佢哋嚟讲系直接表达对呢个选址做简约公屋嘅意见啊嘛。 因为咧，我哋自己嘅团队考虑咧，第一样嘢，下个礼拜三就公务小组已经行噶啦。咁既然我哋喺即系嚟紧礼拜日会同局长见面，咁喺策略上面咧。我哋覺得咁嘅見面咧，更能更直接去反映意見啦。咁希望喺即係上公務小組之前，咁大家都有個更加清晰嘅一個結果，咁會令到我哋即係我自己喺公務小組嘅投票啦、發言啦，都有個根據咯。 但其實兩者可以並行㗎，係咪？ 我覺得因為禮拜三公務小組嗰日已經係有嗰個投票結果㗎啦。咁既然局長都願意即係喺情人節即係星期日嗰日咧，都抽時間同我哋當區三個議員見面咧，我覺得咁樣去直接反映意見咧，就會更加喺策略上面咧會更加適當咯。 之前你話都想話即係兩個選址，另外兩個選址都想同局長去提咧，其實係講緊邊度啊？嗰兩個係咪你都諗住係可以做簡約公屋，而唔使喺西環度呢度做嘅？ 其實係嘅，一個咧就喺浙江街近住咧就海心公園隔離嘅一個露天停車場，嗰、那個露天停車場個本來咧就爛地嚟嘅，改劃就停車場咧係用嚟解決咧旅遊巴嘅問題。咁而家旅遊巴已經即係擠塞嘅問題，即係內地團嘅已經冇咗啦。咁其實嗰個可以攞翻出嚟咧，其實做嘅。咁嗰個地理位置係非常之優越啦。咁行大概可能八分鐘到已經去到土瓜灣地鐵站。咁隔離嘅生活配套啊、街市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咁佢又係臨海啦，即係你話啊，係咪佢就係要臨海？咁其實又唔會太大影響。咁另一個咧就係 Mega Boss 啦 ，Mega Boss 隔離咧都有三個嘅露天停車場嘅。咁其實嗰度咧交通又方便啊又近一啲嘅商客啦，嘅市民購物咧又非常之方便嘅。咁其實嗰度係咪都係可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政府都可以去諗到底。是咪真係適合啦？咁我哋到時都會同阿局長會反映翻呢啲意見咯。 嚟緊會幾個議員啦，你哋當區嘅區議員啦，先同房屋局局長係見面啦。咁之後你頭先提到話，下個禮拜都已經有公務小組嗰度又會傾簡約公屋啦。有冇話喺同局長嘅見面入邊得到啲咩結果，去判斷你喺立法會公務小組究竟嗰個投票嘅意向咧？ 因為有幾樣嘢，我都希望我局長清晰去作出承諾，同埋或者交代嘅。即係居民最擔心第一樣嘢 ，CBD 二係咪不變形不走樣？ 佢呢個都有講到嘅，佢呢個都話無損佢呢個地位嘅。 佢講就係咁講嘅。但係咧，你成個簡約公屋咧，佢講得好清楚，就係而家五啊嘛。即係七年。咁局長有講過，喂，如果有需要會繼續延長，即係臨完五年可以再臨五年噶嘛。即係呢個係嗰、那個。即係臨時租約嗰個條款可以用得到㗎嘛。咁居民就講啦，你到底係呢五年完咗就走啦，定五年之後你計劃再五年呢？咁如果你不斷五年嘅話，其實你就真係會削弱咗成個發展㗎喎。咁、局長你必須佢清楚講你到底個退場時間係乜嘢，就唔好話而家五，你要交代退場嘅時間。咁第二樣嘢呢，咁區裏面嘅交通 係 的確大問題嘅，係、 okay, 咪、即係你話跑道區嗰邊呢，基本上就冇咁交通就非常之唔方便，係咪有返個集體運輸系統呢？呢啲局長都要幫手去反映同埋去爭取囉。 即係所以話，如果喺個年期上去答應承或者講到五年之後嗰個退場嘅時間表，其實喺五年喺呢個轉之後做，你哋係可以接受嘅，居民都可以接受嘅。 我覺得係無奈接受嘅。即係坦白講，你話我哋反對，我哋又真係唔係反對。喺我哋一街之隔就已經有3800伙嘅一啲嘅過渡性房屋，仲近。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不断有唔同嘅嘢都摆落嚟，咁完咗呢个简约公屋，系咪仲有其他弱简公屋都会摆过嚟咧？咁大家就会忧虑咯。咁佢会唔会讲清楚到底嚟紧我哋成个 CBD 二嘅发展 嘅時間表係點樣咧？個路線圖係點樣咧？佢都要可能都要同我哋市民講清楚咯。即係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哋居民就好擔心， okay. 即係話會唔會喂嚟緊又有其他嘢落過嚟咧？咁成個發展嘅步伐咧、okay. 就好慢。 簡單講，頭先如果係達唔到你講嗰三個嘅要求或者講唔清楚，係你會投反對票嘅係咪？ 我会投反对票，冇错。 OK， 好啊，唔该晒杨永杰，同你倾到呢度。杨永杰系九龙中立法会议员，咁啊，其他议员都有关心到唔同嘅简易公屋嘅一啲唔同嘅角度啦。咁其中造价都系其中一个嚟嘅。见到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委员江龙宽咧都有提过一啲嘅意见嘅。而家请佢喺电话旁边一齐倾啊。早晨，江龙宽。 早晨，萧乐文。 江龙宽，不如我想先整体讲下整体八个选址入边你自己点睇先，同埋成个项目你自己嘅睇法先。 我自己其實就覺得我哋唔應該單止呢係將嗰個焦點呢淨係放喺選址嘅、 嗯。 其實我自己覺得簡約公屋呢，我哋首先呢我覺得有三個問題。我希望局長呢就要喺開會前呢希望能夠澄清一下。 嗯、 第一就係個需求問題，需求。我睇返呢其實喺文件當中呢，即係嚟緊我哋下個禮拜三開會嘅文件當中，局長自己講嘅其實未來五年、 嗯 起嘅正式嘅公屋加埋簡約公屋，佢話可以加快去到158,000伙。咁撇除咗簡約公屋嗰30,000伙，即係普通嘅公屋都有128,000伙啦。未來五年噃，好。咁加上我哋睇下咧，就係、是、話如果我哋睇翻劏房户先，我就睇翻2022咧，其實嗰個長策啊，即係嗰個房屋策略嗰個文件咧、 嗯， 其實有提到喺2022年尾嘅時候講。我哋全港咧，佢哋嘅劏房户咧，佢哋睇过咧就有100,000户到嘅啫。我当全部100,000户都系申请紧上公屋嘅，因为简约公屋其实就系对准呢啲嘛。咁如果你未来五年就有128,000伙公屋，我哋而家得100,000个劏房户，咁需求似乎啊够嘅噃，因为未嗰、那个简约公屋都系未来嗰五年陆续起嘅啫嘛，最快都系2024起完嗰2,100伙。咁點解我自己就諗嚇？點解有咁大嘅需求嘅呢？如果我就咁睇公屋未來五年128,000伙，劏房户而家得100,000伙，兩樣都係政府講噶嘛。咁我就諗個需求何來？另外啦，大家唔好忘記，我哋用咗98億批咗去到起過渡性房屋。根據去年年尾12月嘅文件，嗯、政府亦都講咗，房屋局當時阿陳帆局長講，我哋咧其實有18,000多個嗰啲過渡性房屋，其實我睇翻份文件喺2023同埋2024咧，就會陸陸續續有好多係可以入伙，可以俾人入住噶啦。咁我希望咧，即係何局長咧，能夠喺開會之前就第一需求先，唔好講造價，唔好講地點，先講有冇需求，因為我真係好擔心。正如有一啲議員都有講過，過渡性房屋都可能會出現起咗都冇人住過就要拆啦。我哋都唔想簡約公屋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嘛，係咪、 okay. 好啦， 第二有關造價，蕭立文頭先、mm-hmm. 你講話好多人都好其實關注，唔單止係我。咁嗱，喺文件裏面呢，我哋又確實計唔到，而家我哋問立法會攞嘅149億，我哋喺起第一期嘅簡約公屋17,000伙，咁其實點會計到？大家一除一下149億除17,000伙，其實呢我當大小拉雲嚟計，或者高低層 OK， 咁都其實成88萬一間㗎噃。咁、 嗯、 局長話壓縮咗平咗啦，去到50多萬一間或者60萬一間嚟。咁、嗯、其實呢喺文件當中呢，我就暫時未睇到點樣可以計算出嚟嘅呢一個。咁、嗯、我希望呢局長亦都澄清一下。但係我又諗呢，蕭樂文大家諗下、嗯、我當有需求好冇，我當我剛才第一點嘅唔啱啦，咁我就算睇造价，如果60萬一间咧，真系平过公屋，只系用5年啊嘛，系咪？大家局长琴晚都有讲啦，5年真系咁。咁大家如果睇翻即系60个月咧，如果60萬起一个简约公屋嘅单位，只系用60个月，即系平均一个月咧，一个家庭咁计咧，就系俾10,000蚊，系咪？我系喺度谂，哇！如果10,000蚊一个家庭。如果派足5年俾佢哋，直至到佢哋上樓，係咪最多都係派5年？我又唔知道啦。如果住緊劏房嗰啲家庭，10,000蚊派10,000蚊俾佢住邊度都得， 佢會唔會開心啲？又唔使浪費，又唔使等，係咪啊？因為我琴晚咧，我自己睇過10,000蚊租到啲咩樓咧？咁如果我哋租啲啊，譬如喺上水新界或者係冇咁新嘅，就算市區樓，都可能租到3-4百尺噶啦，又唔使起，又唔使浪費。咁我自己咧喺呢方面就亦都希望局長睇下呢條數其實又點計咧咁。 嗯，但係如果你咁講，即係好似一個租金津貼咁樣將筆錢俾咗佢哋，又係咪划算咧？首先市場有冇咁嘅供應啦，會唔會推高佢哋租金啦？又另一個問題嚟嘅喎呢個。同埋頭先你講嗰個咧造價嘅落差，即係政府公布50幾至60幾萬，不過根據即係除翻個工程17個單位嚟講咧，就大概80幾萬啦，有一個嘅落差喺度啦，你都覺得要公布多啲啦咁。我見到一啲報道引述政府消息就话咧，其实除咗个单位造价咧，仲有一啲譬如商铺啊、外围设施嗰啲计埋落去嘅，系咪65万？如果加埋头先呢啲冇讲到嘅项目，就去到70几、80几万都系理解嘅咧。咁呢一个有冇清晰地睇到嘅咧？呢、這个有 睇唔到啊，系、即系我就睇唔到。同埋咧，其实日后嗰个管理，其实我又睇到咧，局长有都有讲过下嘅，就喺个文件度就话有40几亿。咁其实呢一啲管理嘅费用、营运嘅费用。其實都要講清楚，因為其實我覺得喺份文件度，除咗話造價咧唔係好夠清晰之外咧、我希望局長都俾多啲資料，例如啦，每一個而家講嘅八個地點係咪啊？起幾多單位咧？係咪真係會用幾耐嘅咧？原先嘅用途其實係啲咩嘢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呢一方面或者我哋頭先啊，好似阿林議員都有講過，點樣去到申請咧嚇、其實嗰個編配嘅安排係點？係任得啲即係嗰啲辦嘅團體去到編配啊，定係政府中央編配？如果政府中央編配嘅時候，我理解而家房委會人手都好短缺喎，喺編配上邊、政府有冇咁嘅人手咧？嗱呢方面咧，我覺得唔好淨係話叫我哋議員批嗰150亿出去。如果在这些上面都不能够清楚告诉市民是做到亦都做得好的，怎叫立法会议员批呢？ 嗯，所以嚟紧在立法会公务小组你的投票意向会是怎样，或者视乎政府再需要提供什么资料才会支持呢？ 需求啦、造价和地点，是的。这三方面的资料我觉得都要清晰一些。 但暂时这些资料是不是令到你的投票意向都会是反对呢？如果这样说。 可以咁讲啦， 系 OK 好，唔该晒江玉宽，同你倾到呢个先。江玉宽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委员啦，头先都提到佢都觉得要需要更加多嘅资料嘅，除咗造价上面讲到需求啊等等，佢都系关注到嘅。咁18723111讲下有关于呢一个嘅简约公屋咧，就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先啦，简约公屋。咁啊，另外一个咧同疫情相关系嘅就系因为确诊者而家就唔需要再隔离啦。不过见到近嚟有报道都提到话啲私家诊所咧就用唔同嘅理由咧。就是拒絕係睇一啲嘅新冠嘅患者嘅，包括就係話，譬如嗰間診所係冇處方一啲嘅新冠口服藥啦。咁亦都有報道咧，係即係了解到咧啲食肆咧係話啊，如果嗰個確診者係知道佢係確診者嘅身份啦，或者確診者表明佢係患有新冠嘅話咧，就係唔俾佢哋入去堂食嘅。有一啲餐廳係咁樣做法嘅。嗱呢個做法係咪會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咧？見到平機會咧早前就話，若果食肆同埋診所將確診者拒諸門外咧，可能係違反残疾歧视条例嘅咁，请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平机会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朱敏健。系咪都话即系留意到头先我讲嘅情况啦？啲嘅诊所、食肆又拒绝一啲嘅确诊者入去嘅情况啦？有冇收到相关嘅投诉或者反应咧？有冇数字啊？呢个？ 近期即係自從防疫措施寬鬆咗之後，即係由禮拜一開始話唔使啲確診者隔離之後咧，暫時我哋都未收到相關嘅歧視嘅查詢或者投訴嘅，就都係以往就有啲啦，即係過去呢18個月。 有冇頭先我講到嗰兩個情況，你哋最主要關注係邊點咧？其實？ 其實我哋都係希望話市民就唔好不必要地去擔心，特別係話唔好不經意地咧就違反咗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嘅，因為條例講明咧就話如果服務提供者咧係對一個客人拒絕服務，而嗰個原因咧就基於佢有殘疾嘅話咧，殘疾係包括傳染病嘅喺個條例入邊，咁咧就有可能會觸犯咗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噶啦。咁所以如果話食肆或者診所係一刀切咁樣係拒絕一啲新冠確診者 嚟到唔服務佢哋嘅話咧，咁係有一個危機咧，係可能會違反嘅。當然喺實際上喺依家呢個防疫措施寬鬆嘅環境之下，佢又點樣去決定對方係確診者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實際嘅問題嚟嘅。 OK， 咁啊，但係頭先你講到其中一個字啊，一刀切咁。如果個食肆舉個例先，食肆未必係完全話唔做啲新冠患者嘅生意。譬如我話你只可以坐喺某一個位，或者你只可以一個人入嚟食，又或者你只可以係外賣嘅，即係唔可以堂食咁，算唔算叫做一刀切咧？又或者係咪所謂構成較差嘅待遇咧？佢照做嘅生意嘅咁樣。 係啦，嗱，咁呢個如果佢唔係拒絕，但係佢俾一個與眾不同嘅待遇咧，就要睇下呢個待遇係咪屬於一個較差嘅待遇啦。咁呢個就比較難空泛咁樣去判斷係唔係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嘅，必須要睇翻嗰個如果有個真實嘅個案，嗰、那個服務提供者嗰、那個現場嘅環境，或者佢提出話點解佢用呢一種措施嘅理由係唔係一個必要而合理嘅理由咧？咁呢個就係嗰個界定嗰個條線啦。 頭先我講到嗰啲例子咧，譬如我轉去做外賣，或者去只係做外國位。 如果你提議咧，就一定係 OK 嘅，因為你提議對方可以考慮自愿接受與唔接受啊嘛。 嗯。 所以提議本身冇問題嘅。好啦，如果你話強迫我一定唔做你生意咧，咁就會出現一個有必須要有一個必要而合理嘅解釋呢一個情況啦。咁如果你話我只係喺餐區方面嚟到做一個劃分咧，咁啊睇個理由會唔會係用方便管理咧？會唔會話嗰個餐區同其他嘅餐區比係一個較差嘅待遇啊，或者唔好嘅嗰個區域？定要話係比較好咧，定要話係根本上一樣咧？咁都要睇下佢現場嗰個服務提供者佢提出一個咩嘅辯解理由先可以決定啦。 但我都未搞清，如果我嗰個人我係唔俾佢嚟堂食，只可以外賣，算唔算係一個建議定係強迫性定係點咧？如果咁嘅情況，即係究竟有冇問題？ 如果你拒唔俾就屬於拒絕啦。但如果你建議話你如果譬如假設你見到對方可能都即係口水鼻涕啊，或者個即係面色令到你覺得佢可能健康唔好嘅，咁出於一個好自然嘅反應話你會唔會買外賣咁呢個屬於建議啦。但係如果佢話我要求入去堂食咧，如果你話咁我拒絕啦，咁你又變咗去翻頭先第一步咧，就話你拒絕佢有乜嘢？ Okay. 如果喺防疫方面，你又有乜嘢必要而合理嘅理由？去拒絕服務呢一位客人咧， 必要同合理嘅理由係點定咧？如果佢話保護其他嘅食客或者保護佢嘅員工，係咪叫做必要同合理嘅理由咧？ 呢、這個可能係容易啲去成為一個合理嘅理由，但係就係唔係必要咧，都係商榷嘅，因為你話保護員工或者保護其他顧客咧，其實你餐廳係可以，可能你會有其他嘅防疫措施噶嘛。譬如話員工咧有打防疫針啊，有工作時候佩戴口罩啊，附近即係周圍嘅環境個消毒嘅情況啊，通氣嘅情況係點樣咧？呢啲都係決定你需要做嗰個措施咧，係唔係必要同埋合理啦？兩者必須要同時都可以滿足到先得。咁純粹話憂慮個人嘅健康感染嘅風險這個呢個咧，係未必可以話以後你做嘅一切就一定係必要而合理嘅，即係兩者係有個分別。 睇醫生嚟講咧，我見到坊間都有唔同嘅討論啦，有啲就話可能係冇嗰個新冠口服藥啊，有啲就提到可能自己嗰個嘅診所就係個通風未必可以足以係保障到個安全啦，個區可能未必劃分到邊啲係非新冠啊新冠嘅患者啦，有啲都可能提到個醫生自己屋企人可能都係長者嚟嘅，又或者個部分醫生咧係所謂專科化，係可能專做一啲嘅醫學美容嘅，未必係可能收到一啲傷風感冒啊或者新冠患者。各种各类的这些原因是不是一个合理或者是必要的理由是可以是做到是不收一些新冠患者的呢？ 我自己看法就是 有些可能会强烈一点，但有些理由就比较弱的。譬如你说如果他看他做那个服务范围先，其实一个参考的看法可以是说这个诊所他以往有没有做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求诊者的处理呢？如果佢根本係一啲好專門嘅，係同 平時以往佢都唔會接收呢、這個上呼吸道疾病嘅病人，譬如佢可能係心臟嘅，可能係美容嘅，可能係其他骨科啊等等呢啲項目。咁佢嗰個理由咧可能會大啲啦。但係如果你又係話、哦、我只係擔心員工嘅問題啊、診所其他設備，咁你又必須要考慮，咁佢有冇其他嘅防疫措施已經係做緊，而係都有一個合理嘅防禦嘅咧？必須要考慮到目前嗰個大環境就係、是新冠患者係唔需要被隔離嘅咯。咁你又有乜嘢必要而合理嘅理由係將佢隔諸你嗰個場所門外呢？如果你話缺乏某一種藥物，呢、這個咧就我覺得係唔足夠嘅，因為有啲醫學意見亦都話新冠病者個如果病情係輕嘅話咧、可能係未必需要一啲特別嘅新冠口服藥啊等等嘅藥物咧、都可以治療嘅、所以如果一刀切咁拒絕咧，始終歸結到就係你有冇一個必要而合理嘅理由去咁做咧？呢、這個就係嗰個標準啦。 Okay. 一分鐘到啫，嗱，就算個醫生肯睇個病人，我見有啲報道就話、可能收佢嘅診金係貴啲喎，咁當然佢可能都有背後嘅理由嘅，譬如佢可能食藥個期會長啲啦，咁可能個價錢會貴啲啦，咁。呢啲原因系咪又合理同埋必要咧？又有冇造成一个所谓较差嘅待遇咧？ 哦，咁如果佢话纯粹系价即诊金嘅问题咧、就真系要睇，又要睇下佢收贵啲嗰个理由系唔系同新冠嗰、那个残疾歧视有关啦？如果佢系因为一啲好实际嘅理由嘅成本啊，或者系其他。非殘疾歧視範圍的理由呢，這個就變成屬於另外一個考慮的範疇 了。嗯 ,OK, 好啊，即總之都是看個原因啦，都是再個別看原因。 因為佢最好就有具體個案就容易啲判斷。 OK, 好啊好啊。同阿朱敏健你傾到呢個先，唔該曬。朱敏健呢就是評議會主席啊，咁講到就是唔需要確診咗新冠要繼續隔離之下引申到唔同嘅情況，包括一啲處所好似食肆啊，又或者係診所，咁見到一啲報道都提到話可能有啲確診者未必入到去嘅情況。1872311講下你睇法。 尋日公布2022年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預估按年跌4.2%，差过市场预期，并且连续四季负增长。政府解释是受累于外贸持续疲弱。2022年全年预估是跌3.5%。政府预期香港经济将会在今年复苏，先进经济体增长放缓，将会持续为香港的货物出口带来挑战。但预料内地经济加快增长，以及跨境的货运限制放宽，应该可以提供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港上个月初起恢复通关，罗湖商业城的物业管理公司昨日向商户发通告，说接到正式通知，罗湖口岸将会在今个月6号全面通关。有港商亦都透露，昨日同深圳市政府官员座谈，对方说应该是7号会取消所有往返的配额和核酸。特区政府昨晚未有正面回应罗湖口岸全面通关的日期，但是表示有信心很快达成，期望很快将有好消息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罗湖商业城从物管公司收到通知，罗湖口岸将会在2月6号全面通关。大公报的记者在罗湖口岸看到联检大楼2楼到3楼的位置都设有海关健康申报指引、人工查验和快捷通道等等的标签。罗湖商业城物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何胜安表示，商铺正在备货打扫卫生，酒楼因为准备的时间要长一点，预计一两个星期都会陆陆续续地开。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土木工程拓展署日前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放宽元朗丹桂村配水库旁边公屋项目的地积比，以兴建7堂楼高50至60层的公营房屋，火数就会增加近10%，以容纳近20,000名的居民。署方表明，政府正考虑普遍提高住宅最高地积比和建筑高度，以供应更多公屋。公屋聯會贊成公屋項目向高空發展，讓更多基層早日上樓，但是關注大量住戶入伙對交通和社區設施造成負荷，建議政府做好社區配套，學校、醫院、商業等配套亦都需要跟上人口增長的速度。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李家超日前表明不同意獨立調查抗疫。据了解，政府是倾向以内部检讨的方式检讨疫情期间不同范畴的经验，包括物资供应，劳福局亦都会牵头检讨院舍爆疫处理手法，并且总结经验，希望将措施恒常化并且纳入系统和政策。不过有染疫的死者遗属 批评特首拒绝独立调查相当荒谬，指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向死者和遗属交代。安老业界亦都感到诧异，强调独立调查是为了改善机制并且加强抗疫能力，呼吁政府要有面对过去的勇气。这个是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新冠確診者這個星期一起無需隔離，可以自由出入場所，但是部分食肆和私家診所將確診者拒絕門外。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表示，拒絕為確診者提供服務可能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防疫進入新的階段，港府揚言將責任交給市民，但是是否就代表可以什麼都不做呢？医管局连指定诊所都取消，但是部分西医拒绝为确诊者睇症，病人就沦为人球。政论话，复常的前提是要得到各界配合和支持，医管局必须要增加普通科门诊的新冠名额，同埋重启遥距诊症服务，绝对不能够翘起双手。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检讨抗疫倡议，同意要总结经验，但是不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社评话，过程中不停地总结经验，提升应变能力，亦都是一种检讨，但是同事过境迁之后，以更高更阔的视角回望全局检讨得失，是层次完全不同。良政善治最重要的就是开诚布公，多名政府专家顾问都支持独立检讨，政府应该从善如流。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楼价急跌令到上季住宅负资产按揭宗数急增至超过12000宗，短短三个月就急升近22倍，创下近18年的新高。社论说，虽然金管局强调银行的按揭业风险可控，业界亦都认为负资产飙升只是短暂现象，当局不能够掉以轻心，需要密切注视负资产数字，千万不要让情况恶化。《星岛日报》社论。 信報的社評說，過去兩年有144000名港人離開香港，在人口結構上造成多方面的衝擊，除了移出增加，移入減少現象亦都值得深思。社評說，如果要改善移出者眾、移入者寡的現象，關鍵是積極提升香港吸引力，既要搶人才亦都要留人才，還要自制人才，更加需要的是以實際行動展示香港是一座宜居城市，那就要靠一眾高官交出良政善治。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朗天路。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都系有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呢边龙尾排到去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挤塞，龙尾蒲岗村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慢车，龙尾就喺军营。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是比较车多，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是挤塞，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还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少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 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春天象征新一年的开始，但其实只要我们保持青春的心态，每一日都可以是新一年的开始。祝大家青春常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3年2月2日，政府预估数字去年全年经济收缩3.5%，要今年复苏。 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下月3日截止，当局呼吁网上预约。 警方于观塘便利店倒破毒品仓库，检获100公斤怀疑冰毒。 联储局加息幅度缩减至0.25厘，符合预期。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簡約公屋，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頭先都提到其中譬如喺啟德受運道嘅呢個選址咧，都有一啲嘅爭議喺度嘅，包括究竟頭先啊楊永傑議員提到啊，啲居民都擔心到啦，擺咗喺度啦，喺呢個地有一個嘅簡約公屋，究竟係咪真係五年之後用完之後咧，係會轉翻去原本嘅用途咧？咁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你自己點睇啦？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提到話，所有簡約公屋嘅項目咧，都係以2年建築期、5年。嘅使用期为预算，就系随住其他长远公营房屋项目咧同步推展，房屋供应逐渐到位咧，简约公屋嘅任务咧亦都会完成。咁对于启德世运道啦，佢亦都话现时启德世运道嘅用地咧系政府部门工地站呢个临时停车场啦储存嘅用途，借用佢未发展嘅时间空档咧去推展简约公屋咧，既能够帮助有需要嘅基层居民，亦都能够为社区增加配套绿化空间同埋活力。等等，有啲咁嘅講法嘅。18723111，你點睇喺呢個短時間政府所講喺呢個即短期係做呢一個嘅簡約公屋咧？喺呢一塊用地。18723111，有馬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就關於呢個簡約公屋咧，就第一件事咧，我都希望何永咩議員咧？何永強係嘛？ 你講何永賢局長係嘛？定係講緊楊永傑啊？ 啊，楊永傑 ，sorry， 楊永傑議員係咪？ 楊永傑議員咧就希望佢繼續咧，即係去呢個政府嗰度申請咧，我哋一個遊行啦，就係遊下政座，亦都係要反映，因為當時呢個問題嘅。咁因為咧，如果唔反映咧，就係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即係當中有啲咩問題發生啦。好啦，咁我呢家就講翻咧呢度個簡約公屋問題啦。咁本身嚟講咧，呢、這個地區咧就發展咧成為一個商業發展區啦。咁第一樣嘢咧，就當時嘅規劃咧，就係、是、有呢、這個架空嗰個嘅路軌啊，嘅列車由呢個啟德就去到呢、這個觀塘嘅，沿途咧都有唔同嘅站上落嘅，係方便舒緩咗我哋本區嘅市民咧，大家都出入都方便嘅。咁咧就政府佢突然間咧就係取消咗，亦都冇通知我哋市民，亦都冇講點解。後期發覺問佢哋時間咧，佢哋話覺得個交通措施嗰個配套夠啦，所以唔需要啦。咁佢哋自動取消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嚟講咧，就因為呢一區咧就係、是、嗰個主要個賣點咧，亦都係因為有個架空嗰個嘅列車咧，就係、是即係市民出入方便，亦都可以睇到四圍嘅環境啦。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就買呢一區，或者係喺呢區發展去投資。咁但係好可惜，最主要嘅賣點咧，突然間政府取消咗，所以令到市民咧都對個政府咧就係、是、個信心咧真係好差。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本身咧就佢規劃咗咧就人口嗰個流量咧，因為有配套設施啊，交通配套設施咧。就係、是、已經係配套，已經係規劃好噶啦。突然間取消咗呢一條咁嘅架空嘅列車咧，令到我哋嗰個嘅地鐵咧，呢家一個朝頭早嘅成個早上，同埋呢個晚上收工之前放工嘅時間咧，哇，逼到不得了，係非常之擠迫嘅地鐵啦。我講地鐵 系啦，所以咧呢、這个亦都好大嘅问题啦。 O、okay. K， 你住喺启德住咗几耐啊？同埋你系住启德嘅边度？ 我住咗系十年噶啦。 嗯。 啊，咁同埋咧就系佢咧就做一样嘢咧，就系话，本身咧就系、是、嗰个嘅我哋启德咧将会系依家做紧咧一个叫做地下城啊。咁地下城个人流咧都好犀利嘅。 嗯。 咁如果呢、這个地下城做好之后咧，亦都对于我哋嗰个嘅即係嗰個交通咧嚇，都係一個好大嘅，好即係好即係好大嘅壓力啦。加上人流咧本身已經係即係密集噶啦，啊咁如果咧仲整一個簡建居屋咧，佢呢一個咧就係、是、那個都係有萬，好似有萬幾户啊，好似嚇。咁、萬幾户咧，咁相信咧就呢一度咧就會加速咗我哋嘅人流嗰個流量啊，太過逼仄。另外咧，交通亦都係好唔掂啦。 明白， 所以。 Okay. 我希望就係話，楊永傑佢可以咧就係、是、繼續去申請，我哋去要去示威遊行，即係令到政府咧去反省一下當日佢哋無啦啦撤銷咗。呢家咧因為政府咧佢哋話以目標為結果嘛，以結果為目標。 嗯， 佢結果就話我呢家要起咗先，個目標就搞掂咗啦。至於其他有咩問題咧，就由其他人去答。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唔係嘅。應該係唔啱， 明白 ？OK， 先斬後奏係 very bad。 明白，好啊，同阿馬生傾到呢度，佢都係擔心一啲交通或者設施方面嗰個負擔啦，亦都提到楊永傑議員之前話提過係咪做一個嘅集會。嗱，楊永傑頭先都講咗，因為有見到即係局長啦釋出善意啦，咁啊決定係暫時撤回集會申請呢個做法嘅。咁啊繼續聽大家電話，有黃太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太， 我想讲下关于嗰个简约公屋嘅。咁我觉得咧，我睇电视咧，见到局长咧，佢就觉得自己做咗好好嘅德政啊，咁啊，做一个简约公屋应该对啲市民好好。但其实我好同意头先嗰位姓江嗰位嘅立法会议员佢所讲嗰个嘅意见嘅、第一个需求有几大咧？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去做过一啲调查，就话咧啲劏房户佢宁愿。住得差啲，但佢寧願住近市區，佢呢個係個選擇，或者佢知道可以住遠啲，可以咧著住得好啲，但係佢選擇，佢寧願住劏房。咁究竟嗰、那個佢啲客啊，個局長嘅客其實存唔存在嘅咧？其實嗰啲人同埋佢有冇做過調查，有冇問嗰啲劏房户？如果俾得俾佢揀嘅話，佢寧願收一啲嘅房屋津貼收錢，還是要或者係住一個好啲地方去遠啲，或者去唔同嘅地方住？因為唔好忘記。而家政府去起個簡約公屋，其實用個錢係市民嘅税嚟嘅，係市民嘅錢嚟嘅，都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納税人，我俾五十幾萬至八十萬去做一個嘅臨時嘅簡約公屋五年，其實那個成本係咪真係好高咧？因為係有冇咁嘅價值存在咧？另外。即係我依個我都唔知道，真係政府財政司先講話要量入為出，其實依個有冇影響依一個嘅標準呢？第二，關於啟德嗰度，我唔係住啟德嘅，我聲明，我好想去啟德住，我好想去啟德置業，但係太貴啊，個尺價太貴，雖然有回落咗，但係尺價太貴。根本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好想去啟德去置業，我住唔到，我係住唔起，冇辦法嘅。 Okay. 但調翻轉。如果我可以政府可以揀，或調翻仲可以咧，用簡約公屋就擺喺一個咁高地價嘅地方去擺。其實呢個又即係對一般嘅市民嚟講，其實合唔合理咧？同埋咧，我啱啱最因為最近其實好多新聞，你哋櫃台都有報告嘅。政府有好多臨時嘅設施，譬如嗰個叫棚仔啊，佢即係臨時嘅市場嚟嘅。但你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嘅臨時用咗幾多年啦？ 即係四十年啊嘛，超過 有啲臨時嘅街市，二十幾年，其實好多嘢都叫臨時噶啦，呢、這個解約嗰個叫臨時噶啦，臨時脱市都幾十年嘅，咁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政策改變，呢、這個臨時可以其實幾十年嘅，即係話呢個就其實長遠計落去，咁政府又點去處理，點去交代？如果政府話唔係啊，臨時就會臨時，咁點啊？政府而家其他好多現時已經好多臨時街市、臨時乜乜、臨時乜乜嘅，佢幾時佢有一隻嘅個會唔會有個 deadline 又會處理咗佢咧？如果唔係嘅話，咁、 okay. 你政府何來一個公信力咧？呢、 這 個 好啊，同阿黃太傾到呢一度先，講到一啲嘅臨時嘅設施，究竟會唔會可能都會多即係多過佢本身預嗰個臨時嘅期咧？不過講到簡約公屋嚟講咧，其實政府都講過噶啦，隨住呢一個其他嘅公營房屋啦嘅項目同步推展啦，房屋供應係逐漸到位咧，簡約公屋 個任務咧就會係完成噶啦。不過頭先阿黃太都講到成本效益啦、需求等等嘅關注，你又點睇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就係最新嘅數據顯示啊，金管局公布啊，就係上年第四季嘅負資產嘅個案就急升，去到12000多宗，咁啊佔整體住宅嘅按揭貸款宗數咧係2.1，咁啊宗數咧就高過金融海嘯啊，2008年嗰次金融海嘯嘅10900多宗嘅，都係話創咗近18年嚟嘅新高咁嘅情況嘅。負資產嘅宗數嚟講多咗啦，涉及嘅金額嚟講咧都話係多咗嘅。上年第四季末啦，即係負資產住宅嘅按揭涉及嘅金額咧就600多億，咁啊按季就增加咗21倍嘅咁。嗱，成個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許志文，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許志文，先讲下喺个数字上面点睇，同埋同大家讲下点解负资产嘅宗数会喺一季之内会系大增咧？ 嗱，数字你头先都已经提过下噶啦，即系数字系都几犀利嘅，咁十八年内最高嘅数字咧，10000多个，咁显示咗即系我哋多咗好多负资产。点解咧？其实之前嘅十八年咧，当中咧大部分时间咧好少时间系有跌市嘅，咁或者系有跌都系少量微跌嘅。但系今年嚟到见到咧，就系啱啱喺2022年嘅时候咧跌嘅时候跌得深吓。跌得多，同埋嘅即係令到所以見到呢個負資產情況跌得多多成點咧？就係大概上年大家理解咧，跌咗15%。原句話講，如果你買樓啊，你按揭係90%啊，我舉簡單例啊，你就自然地咧跌咗負資產。仲有一啲唔係喺舊年買樓，前年買樓嘅，你嗰個計數咧，咁佢都有機會咧跌咗入呢個即係負資產裏邊個行列嘅。萬二宗嘅數字咧。就等同咧，即係舊年嚟講咧，有可能講緊係幾萬宗成交嘅一部分，再計埋前年或者再前年嗰啲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可能嘅呢個咁嘅狀況。嗱，我每年有幾萬宗成交嘅，記住香港，你係萬二宗只係一小部分嘅啫，或者一部分咁計啦。咁見到嘅情形咧出現咧，就係完全係歸因於啲市。跌得多，跌得深，同埋仲有歸因於另外一樣嘢，跌市之餘咧，就係另外一部分人咧係按揭嘅時候咧係做高按成數。咁呢個高按成數係來自兩部分嘅，一部分係即係主體個按揭啦，通常係講緊70%、60%啊等等呢啲。再加上最重要咧，佢係做埋一個所謂叫延按嘅。嗰延按係可能包括透過保險計劃嘅，即係按揭證券公司嘅保險計劃。或者係透過啲銀仔嘅等等，但銀仔即係銀即係嗰啲咧就唔計算喺今次嘅 cases 裏面，亦都冇得計算嘅。 Okay. 政府未必知道好清楚嘅，但係起碼跟住按揭證券公司啦等等嘅保險計劃啦嚇呢啲咁嘅數字會出咗嚟，仲有嚇即係見到啲咁嘅情況，或者扣個即係銀行員工嘅計劃咁樣出咗嚟，見到呢個情況萬二個 case 咁樣。 嗱，教授想頭先講呢個數字咧，同埋個原因點解會咁多負資產嘅宗數啦，都講下嗰個嘅影響啦。咁多負資產嘅宗數嘅數字，對於整體嘅樓市同埋對銀行嘅按揭業務有啲咩影響啦？同埋呢一個負資產嘅宗數嘅數字，係咪預期會快會下降嘅咧？即係隨住啲人慢慢係即係供款啊，嗰、那個按揭越嚟越細啊，係咪咁樣嘅咧？ 首先咧，睇短期定長期啦。短期咧嘅暫時未見到特別嘅影響，因為咧喺個數字裏邊，嗰、那個數據亦都睇到咧，暫時冇人供唔起樓嘅。暫時冇人斷供咧，咁講咧，佢用個三個月嚟夠計算嘅。暫時冇人喺三個月之內係出現一啲即係供唔斷供嘅情況。咁暫時短期之內係冇任何喺香港嘅對於房地產市場或者對銀行體系嘅大震盪。或者是小震盪啦，但是小心注意咧，就是跟住落去的情況變化，有兩樣嘢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你剛才提到的主持人供款，佢供款咧會減低咗佢自己個按揭成數嘅，但如果係舊年買樓嘅時候啲供款嘅咧，我諗未有咁快可以減低嘅，即係因為供嘅時候都係供息為主嘅，如果舊年買樓嘅，咁你第一要小心呢樣嘢啦。但係長期嚟講咧，中期嚟講咧，佢係供款係真係可以減低住個按揭嗰個成數同按揭嘅貸款嗰個金額嘅，呢樣係對有幫助。但係最重要咧，仲要唔係主持人所講嘅嘢，供款嘅嘢太慢啦。最重要咧就係睇下今年嘅樓市嘅變化點。有行內業界人士、專家講過話會有 U 型反彈，咁係唔係咧？咁大家要留意。一 U 型反彈翻10% 咧，嗰班萬二嘅 case 可能又積翻6000個或者係4000個喺市場叫負資產嘅咁樣。咁你要注意呢樣嘢係最重要添。你幾時供到10%啦？如果你啱啱而家係舊年買樓。 嚇、啊，你幾時供到10%？但係反彈咧就唔同啦。如果有跌15個升翻10個，升翻10個咧，嗰、那個負資產嘅數目已經完全唔同。嗱、大家要注意多一樣嘢先，呢班人頭先話完全可以繼續供樓，冇3個月斷供，但係要。看多樣嘢咧，就係、是、將來嗰個就業情況係點？因為呢啲負資產咧係一個隱憂嚟嘅，對於我哋嚟講喺個市場上高，喺個銀行業體，因為佢哋咧就如果萬一冇業工作做咧， okay. 維持唔到三月通常都維持到嘅，其實好多人都一定得嘅。但係如果係太耐咧，好多都家庭可能維持唔到。我哋希望將來嘅就業市場而家都幾好嘅，慢慢改善。咁冇人係因為就業嘅情況有一啲變化，令到佢冇辦法供樓，呢係最重要喺個市場上高。 Okay.會唔會另一個因素呢就是啱啱見到聯儲局都話即係再加息啦0.25厘啦，呢個對香港嗰個樓市或者個樓價嘅影響係點呢？第一就係、是、會唔會進一步令到負資產嘅數字都會多咗呢？ 有機會嘅因為加息變相嚟講係可能對樓價嘅壓抑同埋影響入市嗰個意願亦都會差咗。等同咧，即係頭先講啦，樓價會如果係咁樣而嘅跌咧，就弊家伙啦。 嗯， 頭先所專家所講嘅 U 型反彈可能唔存在，或者 U 型反彈得少，個 U 好細 U， 唔係大 U 反彈，咁亦都係補救唔到或者係幫助唔到呢個減少負資產數目，可能仲反而增加咗負資產數目。 Okay. 如果被舉例，完全U 型反彈唔出現嘅、 okay. 或者好遲先出現嘅，可能去到年尾先出現，或者下年再下年先出現，咁就負資產數目就唔會有好大的改善。咁對於整體嘅經濟，因為加息都唔係好事，可能嗰個令到我哋窒礙咗嗰個就業機會嘅增長啊，工資嘅增加。但相反地，我哋係供款越多嘅時候，可能有人訂貨咧。咁就再弊家伙啦、 嗯， 有人訂貨，即係佢睇唔好自己，即係需要訂貨咁嘅情況。咁大家要注意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嗯，講到負資產，大家可能一諗就諗起98年至到2003年嗰陣經濟衰退嘅情況出現嘅負資產情況啦、 嗯。 其實同而家個環境有冇一大分別咧？即係當時大家就特別要關注咧，而家其實係咪性質上有個根本性嘅唔同咧？ 會，因為而家就去到而家嚟講咧，嗰個情況咧就比較上唔同嘅，就係、是、可能到至而家我哋樂觀嘅情緒會多翻少少，比對相對喺97年之嗰陣時間，因為97年係連續5年咁落去都係跌市嘅，香港只係蘇花係跌咗，而家嚟講係2022年嗰陣時跌，咁、變咗咧個負資產咧，如果配合剛才講專家的睇法咧，就即係有啲即係市場下個專家咧，就話有 U 型反彈，咁嗰個正面嘅氣氛係多翻少少，起碼嚟講可能咧樓價改善翻嗰個樓價嗰個情況咧，唔係延續咁跌落去咧，可能會有一個我咁講咧，就先對於負資產數目宗數咧會有輕微嘅改善。第二樣嘢咧，我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暫時我哋見唔到有人斷供，相對地係嗰陣時咧斷供嘅數目係比較多嘅銀主盤。是明顯很多的在那時候、即是之前的年代、 okay. 這樣是在暫時是叫做、可以說比較沒那麼擔心的事情 好好 但是大家要小心 okay,、啊、跟教授談到這裡先剛剛談過就是理大建築及房地產系教授許志文講到一些負資產的數字說去年第四季末那個負資產涉及的金額是、比起之前一季是多了成21倍的你試點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将加息幅度进一步缩减至到0.25厘，符合市场预期。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相对上一次加息半厘，联储局今次加息幅度似乎进一步缓和。反映聯儲局要更小心觀察美國經濟和通脹走勢，但是指出看不到有原因今年會掉頭減息，高息環境今年仍會繼續。提到本港上季負資產宗數急升至到超過12000宗，余偉文表示，去年樓價下跌，只要貸款人士作出較高成數按揭，就會令到負資產宗數上升。他又認為，即使樓價波動，銀行資產質素仍然好。 關於嗰、那個負資產嗰度咧，咁嗰個數字咧係數字上一定係會增加嘅。咁你會想像舊年咧，其實係樓價係跌咗大約15%度啦。 咁如果係有一啲借貸人係做咗九成嘅，譬如你話係銀行嘅職員啦，佢哋有啲特別嘅一啲借貸啦，又或者係做咗按揭保險嘅一啲借貸人啦。如果做咗九成，你個樓價係跌咗15%咁上下嘅，咁一定係會數字上咧係有負資產。咁但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譬如呢一類比較高成數嘅借貸人咧，尤其是譬如話係按揭保險嘅借貸人咧，其實按揭公司 HMC 咧對佢哋嘅要求咧係比較嚴格嘅，包括咧就係一定要自住啦，一定要滿足到係佢哋嗰個即係還款能力嘅要求啦，有穩定嘅收入、穩定嘅工作啦。咁你見到佢哋嘅要求係比較嚴格，咁所以我哋見到咧，譬如你睇按揭公司佢哋喺嗰個按揭保險底下嘅一啲貸款咧。佢哋嗰個不良貸款率咧係非常非常低嘅，只係得 0.01% 嘅啫。如果你睇翻大啲，整個香港嘅按揭市場到而家樓價有調整唔少啦，其實個不良貸款率咧都只不過係 0.06% 嘅啫。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其實嗰個資產嘅質素咧仍然保持非常好。咁同埋我哋之前做嘅一啲宏觀審慎措施咧，包括譬如話壓七。如果你喺利息上升三厘，你都可以供到樓嘅。咁呢一啲嘅措施咧，亦都幫助到咧。我哋依家見到咧，其實就算樓價有波動咧，對銀行嗰個資產質素咧，亦都係保持穩健。 政府今個星期一起取消隔離令，確診新冠病毒嘅僱員，如果要放四日或以上有薪病假，需要取得醫生證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专访时话，相关安排是按照以往雇佣条例，理解员工与雇主需要时间适应，包括饮食界提出关于勤工奖方面的问题，当局已经在网页更新常见问题，解答雇佣双方在病假方面的疑问，为他们提供指引。对于劳工界提出容许雇主承认快测结果提供有薪病假，孙玉涵话：取消隔离令之后，法例上难以透过呢种方式处理。如果要修改法例，需要得到社会共识。美国当局在与墨西哥边境检获的走私弹数量有上升的趋势。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数字显示，由去年11月至到上月中。有超過2000宗的個案，旅客企圖攜帶走私彈入境，比對一年前同時間約有460宗。發言人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被查獲的彈不超過30隻。旅客說，彈的售價在墨西哥較低，所以在當地購買自用。外界就認為，彈在美國的售價近期大幅上升，不排除與禽流感有關。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2272点，升200点，总成交1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8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214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90.4元，升5.4。美团183.6升3.5，比亚迪股份262.8升2.8，阿里巴巴111.6升6，百度集团152.8升8.5，友邦保险87.15升2毫，快手73.35升1.95，理想汽车104.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日元128.6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7点，升101点。

天然海岸線已經係所餘無幾噶啦。咁而且咧，最主要就係話喺呢一帶咧，我哋按翻地質土木工程處出嘅地質圖咧，咁都顯示翻大部分嘅岩石海岸嘅岩石咧，都係1亿4000万年前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由三種唔同嘅岩石組成嘅，係花崗岩同埋一啲火成岩同埋變咗質嘅混英岩。咁喺整個香港嚟講咧，呢一類嘅海岸線咧係唔多有呢樣嘅組合咯。咁其實我哋想帶出一樣嘢，就係叫做地質多樣性。咁喺現時整個世界嚟講咧，地質多樣性係越嚟越受到重視嘅。即係譬如好似喺2021年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係將10月6日選為呢個地質多樣性日。咁而喺其他國家包括香港咧，都係推動地質多樣性。咁我哋香港係好特別，即係我覺得係好得天獨厚啦。因為我哋咁細嘅地方，咁但係咧，我哋地質真係好多樣。咁可能好多朋友只係有聽到生物多樣性，咁但係對於地質多樣係點樣同生物多樣或者文化有關係咧，都有忽略嘅。咁但我哋就係呢個將軍澳可以見到咧，就話喺咁短短嘅一個海岸嚟講，咁有三種唔同嘅岩石，加上亦都有啲岩牆啦，即係我哋講緊一啲入侵入嘅岩石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你比較喺係有好多人可能都認為，咦香港周邊都好多天然海岸，仲仍然都保留得好好啦。咁但係睇翻咧，譬如話我哋西貢嗰邊全部都係火山岩石，啲六角柱係好特別。咁但係有冇呢個咁嘅組合咧？咁或者我哋喺吐露港嗰邊都有啲沉積岩，或者另外一邊係火山岩，但係咧係一個組合咁樣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再顯示地質多樣性咯。 我想知而家132区呢一個天然海岸線究竟有幾長，同埋頭先你都講到話呢一個組合就講緊花崗岩、火成岩同埋混英岩加埋嘅組合，其實有冇其他有幾多其他地方都係呢個組合咧？定係所餘無幾咧？咁樣係。 其實我哋喺睇翻啲地質圖嗰度咧，係唔覺得有依類咁嘅組合咯。即係甚至乎喺其他，即係唔係講緊維港一帶咁，而且大概我冇正式度到啦。咁但係因為如果按翻道理嚟講咧，應該大概都可能係有7个公里。咁而依、這個咁嘅132嚟講，佢哋會係填海係1.5公里，其實係好長嘅。咁同埋就話我哋都係好希望指出一點嘅，就話而家喺現時我哋城市即係發展得十分好好啦。咁但係我哋喺城市入面仍然有一啲咁自然嘅海岸線，如果係可以好好咁考慮設計嘅話，係咪可以令到我哋啲後代都可以一一去欣賞，唔係淨止喺呢一個全部係人為嘅或者人工嘅發展嗰度增長咧咁樣。 不過政府其實都有講，即係呢啲設施話點解要做填海，都係因為即係區內嘅人口要為佢服務啦，一個嘅臨海嘅運作，所以有呢啲咁嘅設施啦。咁考慮到實際嘅作用嚟講，又點樣可以滿足到要做呢一啲嘅即係設施嘅設置，或者要填海，但係同時又保留到呢啲天然海岸線，有冇方法係兩者兼得嘅咧？ 其實我哋都覺得，如果係政府佢哋各方面去仔細去考慮或者去設計嘅話，咁我哋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會你見到以前佢哋都係做翻一啲人工，或者即係我哋講緊石鼓洲啊，或者東部水域啊，甚至乎迪士尼樂園嗰邊，佢哋都係好大型嘅興建，但係咧仍然都保留翻啲天然海岸線咯。咁變咗，我哋覺得即係我哋都好希望政府或者同政府各部門去研究翻有啲乜嘢嘅方案，我哋係同其時可以做到呢啲公共嘅設施，但而係保留翻我哋嘅天然海岸線，甚至乎因為而家好多公共設施，譬如我哋嘅 T park 咁樣，係咪？咁佢哋都係做到雖然係好似一啲好污染嘅行業，但都變為一啲教育性啦，同埋甚至乎喺度坐喺度飲咖啡等等嘅設施。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喺利用現代嘅科技，將一啲所謂嘅污染嘅行業，譬如話廢物轉運站啊、電力設施咁等等咧，都可以去優化咗佢，令到咧嗰個設計啊、佈局啊等等，都可以令到周邊嘅市民 唔覺得係一個污染咯。 我想知具體嚟講，以你了解而家有啲咩科技或者技術係可以做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又可以保留天然海洋線，又可以繼續做到填海咁。喺今次尤其是132區呢一個嘅方案，即係呢一個嘅個案入邊，可以點做到咧？ 我嗱，暫時我哋未有諗到一啲咩實際嘅方案，但我覺得我哋可以同政府去一起去研究啦。譬如話，填土嘅設施可唔可以減少個工作面啊，或者其他方面係臨時去綠化等等。咁即係因為依啲我哋明白到對市民嚟講係一個公眾設施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有啲咩其他可以分散咗去，即係唔係話一刀切？我就填咗個海咁填咗個海岸線，咁就揾個填海嘅地方就填曬呢啲啦咁樣。所以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考慮嘅方案嘅嚇，唔係話一都切就係我哋唔去做一啲深入嘅研究咯。 OK， 好啊，唔該曬蔡慕晶同你傾到呢度。蔡慕晶咧就係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咁樣講到有關於132區嘅削波填海嘅呢一個嘅做法啦，咁啊涉及到25公頃嘅土地，容納一啲公共設施。頭先蔡慕晶又提到話呢一個位咧本身有啲天然海岸線啦，咁佢獨特之處就係由花崗岩、火成岩同埋雲英岩係組成嘅，佢就話其他地方咧都唔多見嘅，香港嚟講咁啊覺得有個價值係保留，或者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技術咧可以既填海又可以保留天然海岸線咧？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教育方面啊，見到。一啲嘅幼稚園都因為小朋友嘅出生率啦係低啦，而導致收生不足嘅問題。呢一個情況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啦，但具體個情況係點咧？有組織就調查到呢一方面嘅，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教聯會副主席亦都係幼稚園校長林卓玲，早晨。 你早晨，主持。 早晨，林卓玲，你哋訪問咗幾多間幼稚園，同埋嗰個收生減少嘅情況有幾嚴重啊？喺調查入邊。 其實咧，我哋喺12月啊，去年2022年嘅12月嘅時候，我哋就進行咗個訪問問卷調查嘅。咁咧就我哋兩個星期裏邊已經係收到接近咧係230間嘅幼稚園嘅回應嘅。咁我哋喺個調查裏邊咧，亦都係發現到咧嗰個即係出生率啦、下跌啦嚇，咁同埋嗰個移民潮啊，同埋個疫情嗰個影響啊，咁啊對業界係造成一個壓力，因為嗰個收生率咧，我哋睇到係明顯嘅繼續下跌嘅，咁喺嗰度咧，我哋都有70%嘅幼稚園都去反映啦，嗰個減少嘅原因啦。最主要都是他們學校所在的地區的出生率是下跌得很緊要，影響他們的收生。再加上疫情和那個移民是很厲害的，那個人數都就多重的夾擊，所以令到我們那個幼稚園的營運就受到很大的壓力。再加上政府提供的資源也都是大減，過渡期津貼已經在去年已經是取消了，就變成有些全職的老師就可能要轉做兼職，或者一啲係就會受到呢一個嘅即係裁員啊，或者係減薪呢一個嘅即係影響啊，咁樣咁變咗冇咗個保障。 OK， 咁嚇係啦。 OK， 長講，我想半日班或者全日班係即係邊個嘅影響大啲？有冇話睇到？同埋頭先你講到幾個原因嘅出生率啦、移民潮啦、疫情啦等等，邊個原因係最大而影響到即係啲學生係唔再讀啊嗰個比例咧？ 講到嗰個影響嘅原因咧，受地區所限嘅影響個出生率啦，咁嗰度就係72%，我哋統計到嚇。咁受到疫情影響而退學嘅咧，嗰度有55%啦。咁移民嗰方面咧就有77%嘅。咁都幾重嘅打擊啦嚇。咁變咗咧就收生係持續係下跌咯，咁樣樣嚇。整體業界都係咁嘅情況。 半日班同全日班有冇大分別㗎？呢個？ 半日班同全日班咧嗰個分別咧，其實就係咧有好多即係全日班嘅學生嚇，咁佢就因為咧可能家長有即係因疫情嘅期間佢失業啦，咁佢又轉咗做半日嚇，咁亦有半日嘅學生咧就係半日班嘅學生，佢既然係咁樣樣咧，都係冇得翻學啦，咁我就退學啦，咁所以個影響亦都係陸續係即係有各方面嘅唔同嘅因素，導致兩個制度兩個制嘅。學生嗰個人數都係受到影響下跌嘅。 喺咁嘅收生狀態之下，有冇預期一啲幼稚園係會出現倒閉嘅情況咧？或者會唔會係普遍咧情況係？ 我哋擔心保險嘅，因為去年我哋教聯會咧都做咗一個嘅調查，咁我哋當時咧都估計去即係收。即係收到一嘅消息啦，咁大約係有20间嘅幼稚園係倒閉啦，咁出嚟嗰個數字都係即係20间啦，咁同埋係有一兩間有幾間係搬遷嘅添，咁所以形成到有20间學校咧係因呢一個嘅收生不足而倒閉咧，咁今年我哋個情況咧都擔心係會惡化嘅嚇，咁 20间係算多定少？同埋你話搬係即係點啊？大搬去細咁啊？係咪間校舍會咁？ 佢係搬遷係由呢個區搬去另外一個區嚇，咁但係呢個就普遍嚟講咧就唔係咁受歡迎嘅，因為佢離開咗自己個區，去到其他個區又要重新開始，咁重新開始咧，可能佢面對好多又係一樣未必係收生好理想啊咁樣啦嚇，咁或者可能收生理想過現在咁咁。但係佢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嘅經營啊，咁樣嚇，咁同埋你搬遷嘅時候咧，雖然而家你由150万嘅津貼加到去300万，咁、但係其實對一啲嘅細嘅機構嘅學校嚟講咧，都係一個嘅即係困難噶嘛嚇，咁你始終你定成一間學校都係要好大筆嘅費用咁樣咯。 預計嚟緊一年度嗰個倒閉情況會唔會更加嚴重啦？或者對人手或者啲教師方面會唔會都有影響咧？可能會導致佢哋失業啊？呢、這個情況又普唔普遍咧？估計？ 普遍嘅，我哋擔心嗰、那個倒閉嗰個咧，係會學校嗰個數字係會增加嚇，咁、就會影響到咧一啲嘅老師啦，咁佢哋嗰個失業嘅情況就會嗰、那個數字會上升咯，咁樣嚇。咁即係我哋希望咧局方可以即係研究一下啲嘅短期方案啦，幫助即係有教界可以喺呢幾年裏邊可以渡過個難關啦。咁 有冇而家已經係減緊人手㗎啦？有啲幼稚園已經。 有啊，因為你去年除了有20间幼稚園係倒閉之外咧，其實一路係縮班嘅，好多學校都係縮班緊。咁你縮緊班嘅時候咧，你變咗教師個比例一定係少嘅啦嘛嚇。咁即係學生同教師嗰、那個，我哋唔需要咁多老師啦。你收唔到咁多學生咁，咁嗰、那個裁員啊或者係減薪啊咁、那個情況，其實喺業界度咧係普遍出現嘅嚇。去年已經有咁嘅情況啦咁。 除咗裁員減薪，有冇其他方法嘅？即係譬如可能個教師轉兼職咁，有冇類似啲做法嘅？ 都有轉兼職嘅，咁其實轉兼職佢咪即係由全日轉半日咁樣咯嚇，咁其實相對嚟講，佢出得嚟教書嘅，咁佢都希望全日嘅工作嘅啦咁樣嚇。 OK， 頭先你講到一啲短期方案，你有冇啲諗法咧？覺得局方可以係做嘅咧？你哋前線嘅睇法係點咧？ 我哋前線咧，其實一。大致上即係 99% 都係希望咧可以增加嗰個個人嘅即係學生嘅個人人頭資助額嚇，咁因為呢個人頭資助額咧係影響緊幼師嗰個薪酬嘅，咁你變咗你增加嘅時候咧，有好多困難咧係可以咧係解決，特別喺即係薪酬保障方面啦，咁我哋可以係確保到老師嚇，即係可以係即係留任啦，咁同埋即係亦都可以為我哋嘅小朋友係提供一個優質嘅教育質素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林卓玲，同你傾到呢度。林卓玲咧就系教联会副主席，亦都系幼稚园校长。讲到出生率啦，头先提到话移民啦，同埋疫情等等嘅各种原因咧，导致幼稚园喺佢哋呢个调查边咧都有反映啊，收生不足嘅情况，有啲系有结业啦，亦都有啲喺人手上面有减嘅。譬如除咗或者系裁员啦之外，有啲系可能转咗嗰个嘅工作模式啊，直情可能全职变兼职啊等等，都有啲情况嘅。佢哋提到话希望局方希望有啲嘅短期方案俾佢哋，俾业界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马有叶女士啊，早晨。 早晨。 系早晨，叶女士，请讲。 我就想讲下嗰、那个嗰啲新冠病人咧，去嗰啲食肆度食嘢咁样啦。因为我哋最后嘅防疫咧，就系、是、戴住个口罩去食嘢嘅时候咧，个个都除晒口罩，咁佢会好容易感染咧，系咪先？咁喺政府可唔可以谂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咧？ 所以你自己其實贊唔贊成？譬如你一個確診者係可以入餐廳，定係唔可以入餐廳，定係有其他方法咧？你嘅諗法係點咧？ 我就覺得唔可以咯，因為個個除曬口罩，因為我哋最嗰、那個口罩係保護我哋，係防止我哋感染到嗰啲病菌噶嘛。咁我哋個個除曬口罩喺度食嘢，咁嗰個傳染機會咪會好大咧？ 不過就算。即其實我不知道方法可以怎樣，但理論上如果他確診者他不說自己是確診身份走進餐廳，其實餐廳那個負責人都沒辦法，沒有事可以做到，是不是？ 那這方面就是他們自己自律咯，就是要因為你普通的感冒傷風呢傳染性是沒有那麼大的，你那個新冠病毒呢、那個傳染性是比那些是大一點的。 對我哋呢啲冇感染到嗰啲咧，即係唔係咁公道咯。 嗯，呢個就餐廳啦，呢個就嚇你講埋先嚇。 啊嗱，好似唔係話餐唔餐廳，嗱，好似譬如有時我哋好中意去食下雲吞麵啊咁，嗰啲鋪頭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個個都係隔離坐隔離坐。咁如果譬如同我隔離嗰個，佢係有確診咗嘅，咁對我哋係咪好唔即係好唔公道啊？ 而家係咪都好少搭台噶？你出去食嘢係咪都好少搭台咁啦？ 你飲茶你餐廳啊嗰啲就可以唔搭台啫。但係你譬如你食雲吞麵坐隔離嗰個就即係佢唔會話一張台你一個人坐噶嘛，係咪先？ 明，係即係個鋪頭都有啲個面積上面的限制啦，咁啊，同阿葉女士傾到呢度啊，佢就講到餐廳之前提到啦，話啲報道提到話可能拒絕一啲嘅新冠確診者入去入面嗰個嘅情況，咁佢自己就作為市民啦，作為一個食客咧，都話係關注呢一方面嘅，呢個就係阿葉女士嘅睇法嚟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差唔多同大家講好多唔同嘅題目啦，譬如簡約公屋啊等等，咁我哋嚟緊都會繼續咧係跟進住嘅咁。嗱，先講下天氣嘅情況啊，外面氣温21度，相對濕度咧係77%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會再同大家見面嘅，咁啊講下唔同嘅題目，同大家講到呢度先，拜拜。聽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近年中美關係反覆無常，好多政治評論員、外交人員，甚至乎國家領導人，每当讨论日渐升温的国际局势，经常都会提到一个政治术语，叫做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大约2500年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发生在两个古希腊国家雅典和斯巴达一场长达30年毁灭性的战争总结成一个定律。他说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令到战争不可避免。 用现代角度去解释的就是，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既有的统治霸主地位构成威胁，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 Graham Allison 艾利森教授采用修昔底德的结论作为启发，在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入面详细盘点近代500年来的全球历史，发现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的定律似乎永垂不朽。 艾利森教授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代宗师，曾经在90年代出任过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的代助理国防部长，亦都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和战略家。 由15世纪后期葡萄牙与西班牙在贸易战上争端开始，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有16次大国堕入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有12次包括拿破仑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更加以战争收场。而现今同样的结构性力量又似乎正将中国和美国推向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稍一不慎就将会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